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瑞典学者喜仁龙的著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剧本《曹操与杨修》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我们继续欣赏喜仁龙的著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的部分内容。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有关城门建筑之美，是听喜仁龙对西直门的描述。这座城门从各个方向看都十分壮观，沿着通向城门的宽阔街道慢慢地走进这座城门，你会发现城楼从低矮的建筑天际线上拔地而起，带花格门窗的老式房屋将城楼衬托得高大雄伟。从城门穿过，方形的瓮城连同箭楼矗立在裸露的原野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瓮城笔直的前墙为箭楼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比弧形的瓮城显得更加强大坚固。从侧面，尤其是从南侧向城门看过去，是观察整座城门的最佳视角。城楼与箭楼的比例十分协调，箭楼略低于城楼，笔直尖锐的轮廓使城门看起来强劲有力，倒映在城墙下的水塘里，这座高耸的城门显得更加宏伟。喜仁龙十分注重自然环境与城门、城墙建筑的完美融合，《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对此多有描绘。东直门箭楼掩映在枝繁叶茂的绿色中，因此瓮城的一些初始特征还没有彻底消失。这座古老瓮城的后部还保留着一座别致的小关帝庙，寺庙的墙院内外种植着许多刺槐、榆树和椿树，而在古老瓮城的月墙上散发着幽香的枣树交织成洁净的花环。不过瓮城里残存的这一半自然之美，仅仅是城门之外更加美丽的景象的序曲，这样的景象在其他城门中是绝无仅有的。春末夏初是观赏这座城门的最佳时节，杨柳吐露嫩枝，护城河中的芦苇充满新绿，如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是整个景观的动脉，周围的一切无论从实用还是美学的角度都沿着水面伸展开来。在护城河高高的岸上，黑猪用嘴拱着肥沃的土地，在堤岸的近处，孩子们像小青蛙一样在芦苇丛中玩耍，水里的白鸭拨弄着水花，发出嘎嘎的叫声回应着主人的呼唤。取水的人来到水边，蹲下身子用铁桶打水时，往往会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这田园诗般的风光。向南几步，一艘渡船横在水面上，为往返于对岸和火车站之间的行人提供了便利。不时能看见一只方形平底船满载着身着白色夏装的乘客穿梭在条条垂柳之间，所有这些生动却又宁静的细节都倒映在水中，为平静的护城河平添了几分无形的美感。在火车和汽车闯入这座城市之前，这般悠闲的意境随处可见。德胜门瓮城内的后部仍然是一个相对孤立封闭的空间，这里几乎不受任何现代方式改变，而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寺庙以及门前茂密的椿树使这里变得十分迷人。树丛灌木隐藏着之字形的台阶和瓮城残垣的雉叠， 难怪在古老的寺庙前的树荫下聚集着食品摊贩、赶驴人、剃头匠及他们形形色色的顾客。没有哪座城门可以与德胜门相媲美，美好的自然景致和静谧的乡村意境在这里融为一体。西便门的护城河深而窄，横跨着一座小石桥，过了石桥，道路向两个方向分叉，一条径直向北，另一条折向西，而后者为外国人所熟悉，因为它通向跑马场。不过北道的风景更美，街道两侧的高处是一排排小木屋，有宽阔的石阶可拾级而上，这里时常聚集着休息的赶驴人，因为屋前高大的槐树像一把撑开的大伞遮蔽着台阶，斑驳的树影洒在白色的墙壁和被阳光烤得炙热的路面上，并随着微风翩翩起舞。这里没有必要像城里那样用竹竿和草席搭起凉棚，因为大自然赋予这里同样有效但更加美丽的庇护，婆娑的光影和沙沙作响的嫩叶平添了几分舒适的情调。当然树荫下的舒适仅限于春夏季，一到寒冷的季节中，这里就是一派裸露而单调的景象，只有每天从这里经过的驼队能为这座饱经风霜的老城门增添一丝生机。 这些连续的石桥，依偎在城墙边的小土屋，加上生长在瓮城内外的树木，将右安门及其周边的景致细致地编织在一起。城楼与箭楼是整幅画面的终点，而事实上如此美丽的景象更多的来自大自然的创造，而不是人工的雕琢。城门的魅力和个性随着季节和光线不断变化，但夏季无疑是它最绚烂迷人的季节。那时成熟的芦苇在水边荡漾，盛开的睡莲展现着洁白的身姿，高大的垂柳俯下身子，绿色帷幕般的枝条几乎贴到尘土飞扬的地面上，春树的树叶则轻抚着城墙，孤独的行者骑着驴穿过这座城门，昏昏欲睡。这里的空气沉甸甸的，布满尘土的道路和石桥被太阳烤得炽热，人们都尽量避免走动，除了一群被晒得黝黑的顽童，他们在浑浊的护城河水中与白鸭一起扑腾嬉闹。这是一幅北京夏天的缩影，因为有了这座古老的城门，衰落的城市和恬静的乡村被美妙地联系起来。你可以从西边看到永定门最美丽完整的画面，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蓬松，垂柳婆娑，城楼和弧形瓮城带有雉叠的墙在碧空之下形成黑暗的剪影，耸立的城楼将城墙和瓮城的轮廓线引向高处，远眺的屋檐就像伸出了宽大的双翼，凌空欲飞。护城河中城门的倒影清晰可见，不过当习习清风拂过垂柳柔软枝条时，城楼的翅膀便在水中颤动起来，而雉叠的城墙也开始破碎摇晃。由于对居民生活的重视，喜人龙在描绘城门建筑的同时，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民俗风情画。阜成门瓮城的东南角却有成堆鲜艳的陶器，色彩斑斓，而瓮城的其他地方则挤满了又脏又黑的煤棚，出售用煤面和黄土混合后晒干制成的煤球和煤坯。最具活力的还是赶驴人，当行人走进瓮城，等候在那里的驴夫会及时上前告诉他城门外的路不好走，并不遗余力地劝他骑驴，往往这时很少有人会拒绝此番邀请。西直门瓮城相当大，同时也是一处妙趣横生的地方，这里就像一处活跃的市场，鳞次栉比的小摊以及混杂着动物和车辆的人群随处可见，喧嚣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永定门瓮城内景色宜人，有许多树和商店，人力车、马车、手推车、驼队以及行进的军队去往南边的兵营川流不息，混杂着挑着长长扁担的挑夫，有时他们会在瓮城内外驻足吃饭。继续向南走过宽阔护城河的石桥，道路在桥头下坡并一分为二，一条向东，一条向西，桥上的生活场景十分生动， 这幅热闹的图景又因为毗邻的街道两旁林立的传统店铺而增色不少。城市生活里所有的喧嚣和忙碌都倾注在这里，并在一瞬之间涌向郊外，融入平静的乡村。 好了，瑞典学者喜仁龙的著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本书除了有优美而富于深情的文字，还有大量珍贵的照片和绘图，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的完整、细致、精美、准确的记录。侯仁之先生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充分地流露出来，这是对于该书最为恰当的评价。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的最后，喜仁龙不无担忧地提出了以下这个问题：这些美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动人辉煌的历史的无言记录者，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屹立多久呢？不幸一语成谶，在喜仁龙去世的上世纪60年代，北京城墙与城门遭到彻底拆除。如今我们只有通过喜仁龙的图片与文字来依稀领略他们的独特的魅力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剧本《曹操与杨修》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一个深沉的黑夜，孔文在灵堂桌上微弱的烛光被风吹得摇曳不定，灵堂里显得更加阴森可怕。杨修点燃一炷香，跪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捶胸顿足的失声痛哭。这时曹操带着丰厚的祭品也来到这里，他边哭边说道：文代呀，老夫来了。接着走到灵前，拈香一簇，再作揖，大声哭诉说：梦中失手错杀无辜，痛悔莫及，泪酒一瓯。杨修轻蔑地笑了笑，又望了望灵牌，更加伤怀。曹操一个人守护在灵前，口中念念有词：文代呀，原以为杀的是敌人，想不到让你含冤负屈，悔之悔，错杀了你，覆水难收。时近五更，曹操熬得睁不开眼，昏昏欲睡。这时倩娘双手拿着一件锦裘，心疼地为他披上。曹操醒来，揉了揉双眼，见是爱妾倩娘，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他拉着倩娘的手，无限深情地要求倩娘助他一臂之力。倩娘表示，只要相爷降旨，魏妾无不遵从。曹操犹豫片刻，缓缓地说：我要你项上的头。倩娘大吃一惊，转而又笑了笑说：相爷喝醉了吧。曹操从容不迫地回答：我不曾喝酒。倩娘又问：莫非在梦中？曹操十分严肃认真地回答：正是在梦中啊，我梦中杀了孔文岱，文武百官皆知，倘若不把你杀掉，恐怕难以服众。倩娘知道了真情，吓得魂不附体倒在地上。曹操赶忙扶起，喊了声： 贤妻，有朝一日平定天下，我为你造一座烈女碑。倩娘悲痛欲绝，哽咽着一字千钧地说：为相爷的大业，倩娘甘愿受死。曹操见倩娘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施以三跪三拜的大礼，然后把宝剑递了过去。倩娘接过宝剑，看着闪闪的寒光，不禁掩面哭泣。孔文岱被杀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陆明女的耳中。她哭哭啼啼地跑向灵堂，决心生不同床，死同穴，随孔文岱的亡灵一同归天。杨修紧紧追赶，急忙拦住，并有意高声喊叫：丞相有梦中杀人的病疾，这个时候千万去不得。灵堂里的曹操向倩娘说： 贤妻，你听到了吗？莫要怪我呀。 说完决然地转过身去。倩娘把宝剑对准了自己的胸膛，狠狠地一刺。这时杨修和陆明女进入了灵堂，见倩娘倒在血泊之中，吓得魂不附体。杨修故作惊奇地说：丞相果然梦中杀人。陆明女服尸痛苦一阵，又扑向孔文岱灵前哭喊：孔郎夫啊。曹操和杨修听了大为惊奇。陆明女边哭边说：与孔文岱幼时同居北海，又父母定下了终身，兵乱失散，天各一方，万万没想到刚刚得重逢变成死别。杨修恍然大悟，曹操埋怨陆明女不该隐瞒于他。杨修见状，自知惹了大祸，必死无疑。曹操却一反常态，竟把陆明女许配给他。杨修看穿了曹操的手段，便来了个顺水推舟，表示生当云手，死当节草，以报答丞相的恩情。杨修见曹操这样的阴险奸诈，预感到将来会有不测的祸端，于是决定让陆明女脱离虎口，返回家乡。杨修在送行的路上劝陆明女回乡以后嫁一个勤劳本分的庄稼汉。陆明女表示一定要等到杨修衣锦归乡，白头偕老。杨修为陆明女送行，曹操误认为他们是要逃跑，更担心的是怕杨修投奔吴蜀，对己不利，于是急马追赶。他追上杨修以后紧紧抱住他说：这一下你可跑不脱了。杨修大吃一惊，忙解释自己只不过是送陆明女回乡，送上一程便转回京都，绝没有逃跑的意思。疑团消解后，曹操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杨修一看，原来是诸葛亮下的战表。战表写道：黄花寒水飘，二人过木桥，好景无心爱，须防歹徒刀。曹操原以为杨修和自己一样难以猜中，想不到杨修一眼便猜中了。曹操不甘下风，也要猜上一猜。杨修讥讽地说：恐怕丞相难以猜透他。曹操十分不服地说： 岂有此理，只需马兴十里，本相自然想透。 说着翻身上马，缓缓而行。一里，二里，三里，他骑在马上低头不语，冥思苦想。两人并肩走了十里，曹操并没想出个道道， 于是要求再行十里。杨修颇为不耐烦地说，若仍猜不出来该当如何？曹操声称，若再猜不着的话，甘愿为杨修牵马。曹操让马走得更慢了，一里、二里、三里、九里、十里，仍没想出个头绪。他气急败坏地说，再行十里，我定要猜出。杨修略带讽刺的语气说道，再行十里倒也无妨，只是少不得为卑职牵马呀。曹操恼羞成怒，声色俱厉地吼道，老夫牵马哪个敢骑？杨修见曹操如此蛮横，一时气恼说道，丞相牵马，杨修敢骑。本来曹操已怒不可遏，听了此话如火上浇油，他声嘶力竭地指斥杨修胆大妄为。杨修强压怒火，哈哈一笑地说，打赌取笑何必当真。曹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想了想便顺水推舟地说，老夫不曾当真。既没有当真，请丞相牵马过来。曹操理屈词穷，无可奈何地把马牵到杨修面前。杨修飞身上马，曹操牵着马一边走一边想，突然他仰天大笑，声称猜中了诸葛亮战表上四句诗的意思是汝来受死四字。面对诸葛亮的挑战和侮辱，曹操恨得咬牙切齿，他决心亲率大军西征报仇雪恨。杨修解劝说，诸葛亮用的是激将法，若引军入川必然大败。但刚愎自用的曹操一意孤行，根本不听杨修的忠告。曹操封杨修为行军主簿，随从入川。一天两个人在下棋，探子飞马来报，蜀将马超、魏延各领兵十万杀奔左右营。杨修羽翼双关地说，丞相输了。曹操明知已输，却色厉内荏地说，胜负尚未可知。杨修见曹操仍不认输，便挖苦地说，兵临城下，你下一步棋难以行走啊。曹操又恨又恼，刷提下把棋盘给翻了，怒目环视。公孙涵献媚地献上了鸡汤，曹操用筷子夹起鸡肋，叹了口气说道，哎，鸡肋呀，鸡肋。并命将士以鸡肋二字作为当晚的口令。杨修心中暗想，曹操只用鸡肋二字是取其食之无物，弃之可惜的意思。显然今晚要退兵，他命童儿收拾行李准备回师。曹操一看大怒，以盗破军机、乱抹军心的罪名要力斩杨修。杨修闻言冷冷一笑，把乌梢帽取下来扔在地上。辕门外满月高悬，明入白昼，曹字大旗在夜风里猎猎飘扬。五花大绑的杨修被押上了法场，他一见曹操便怒发冲冠地质问道，你以鸡肋为口令，分明是退兵的意思，我不过是直言一句，怎么说我是扰乱军心呢？虚伪而奸诈的曹操反而说道，我正要长驱直入，以鼓作气，荡平西蜀，你怎敢说我要退兵呢？杨修